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與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不同意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你知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魏思杰，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好，翻嚟第二节，阿牛你开波先，我知你有 真系上天堂、啊，我觉得阿爷系希望你上天堂嘅、啊，阿爷俾你上天堂啊， 系，跟住全班打包走咯， 未，啱啊，一上天堂先至有机会打包走，我嗰个谂法系咩咧？你大家兄弟接唔接？大家研究下，政改 ，OK， 如果我系全香港都人都可以提名嘅，即系冇门槛 ，OK。咁問而家最有利係點樣先？如果譬如阿爺想選一個特首出嚟，係要我嘅人啊嘛。好啦，假設阿貴係厭嚟嘅，咁我就呢、這個就諗住 擺我出嚟做人頭啦。 係啦，我篤定阿貴做呢個下屆特首啊。當然你未個年紀，跟住建制派出一個好啦，即係阿爺出一個好啦。跟住如果全民都可以出嚟提名嘅啦，好咁啊選兩個。民主派咯，咁咪两个民主派咯，一个我啦，一个余若薇啦 ，OK？ 如果我攞到余若薇10% 嘅话，假设啦，嗰个唔系我啦，我都未计年纪，咁咪某程度形成阿贵，你要用易赢咯。 我稳阵啊， 你稳阵咯， 拆飞啫嘛， 系咯，我拆飞咯，就好似当年国民党同民进党不隔顶我做谢长廷出嚟，咁阿扁咪赢咯。 咁你知唔知你呢个讲法嘅落差喺边度？ 唔知啊， 我就算唔系天堂。我有个西嘅，即系嗰个羚羊咧，咪话要有个西嘅，个西都可以照样，甚至俾泛民主派有两个代表，我望都望你有两个代表啦。 阿爺一定肯望噶， 望都望你有两个代表啦。我哋个西咧净系西剩一个建制派嘅啫。 系啦，冇错啦， 更稳阵。 人哋嗰啲西选啦。 你知个问题喺边度啊？依家我哋讲呢样嘢，就系最危险嘅地方，就系我同你嘅谂法其实同一个方向去。 系咯。是比最民主嗰个天堂俾你啊！ 咁即系代表咩？幕后有个编剧，依家编紧条路咧，就俾我哋行紧。 系啦，啱啦，用咗聪明啊你，同佢打一嚿战。即系如果系只系咁样嘅话，我咪确保建制派，因为民主派嗰边分咗票啊嘛，建制派咪可以攞一席咯，系稳硬攞一席。我话大佬，所以你谂下，其实只要俾个天堂你，其实最后嗰个结果系地狱。嗱，几捻高啊？阿爷谂嘢几捻高？ 大佬，我头先都讲咗啦，有外国势力支持，人数又比人少，装备又比人差，佢都可以打赢国民党嘅。你用一般思维同佢玩， 冇得玩，边得玩啊？你都唔够人高、啊。 更何况依家呢个特区嚟噶嘛，佢嘅地方，佢主场。 再唔系 ，OK， 好啦，民主派嗰边揾个余若薇出嚟啦，而家大家共主嚟噶啦。 民主派只揾一个代表。 系啦，有冇人搞局先？ 大大隻隻嗰啲會唔會出嚟先？搞下局先。 唔使啦，我在、啊、我喺網上講咗啦，兩 陳志思出唔出嚟先？喂，呢、這個唔掛翻到你。 我報咗名去自由黨嗰、那個嗰、那個禮拜五嘅聚會，去睇下陳志思講。 係咩？陳志思開始又叫出嚟啦。 你知道，即係小弟咧就冇嘢好，我要埋班嘅話我埋唔到嘅。你知道我淨係擦鞋嘅啫。但係咧，我睇人係好準㗎、 啊。陳志思， 即係你見阿 C Y 上場。我咪喺網上寫我話下一個特首喺邊，我就話陳志思。 陳志思有冇機會攞五個十個percent票啊？ 佢點止啊？ 咪得咯，咁你咪攞咗餘下嘅票咯。 陳志思而家最大嘅資嗱，搞清楚大家知道陳志思做過立法會議員，亦知屋企就係泰國華僑，盤谷銀行。陳志思做立法會嘅時候咧，就係功能組別噶啦。 嚇， 保險界。 陳志思依家如果喺香港支持度最大嘅一個 sector 一個範疇係邊個範疇？知唔知？ 金融界。 錯。 唔系， 保险界 摆明先咧，错埋 都错啊！ 社福界， 社福界 唔系嘛？ 我哋知道社联啦，社联就啱啱退休个方敏生嗰度叫社联啦。社联嘅关系最好嘅就系陈志思，因为陈志思由佢参与香港政治开始，佢所有业余嘅时间同埋所有资源咧，都系摆喺社福界。 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啦，我唔知嘅，陈志思算唔算系一个泛民咧？ 绝对唔会系， 但系佢又可唔可以话建制咧？ 绝对系。 OK， 咁如果佢可唔可以分到余若薇嘅票呢？ 一定分到，点解？ 点解？ 第一靓仔，第二从一而终，咁靓仔冇绯闻嘅呢条友，干净过马英九。 哦，咁哦。 第三， 咁余若薇都冇，都冇。 佢一个奋斗故事嚟，奋斗唔系因为佢家底，家底本身有啦。佢通过波仔，你知唔知？ 知、 okay。 先天性心脏病嘅。 哇！ 健康到咁。喂，仲有一 样 嘢，大家都觉得梁振英选同。唐英年选嘅时候，当然佢有帮手，帮完手之后，所有位都唔要。行政会议、委员会乜叉都唔要，因为点解？我使乜要你啲委员会呢啲位啫？最后我出嚟做特首啦，我话事啦，我不如唞下。 啊，我仲想补充多点，佢形象真系好健康， 佢真系靓仔嘛。 唔系啊，有一次我唔记得边个台嘅节目咧，拍过佢咧去做 gym 啊。 话心脏病仲做 gym？ 系啊，做到啊。佢 咁佢未必候选人嚟噶，可能挂紧柴咯。 唔系，你听我讲埋先啊。立法会有队波嘅，长毛又踢噶啦， 系 永远冇人守咧就龙门，因为立法会队波好弱噶嘛，龙门俾人散噶嘛。你知唔知佢就系个龙门？ 哎呀，唔怪俾人散，俾人入 波饼 入咁多个球啦。 佢系肯做呢啲就冇人做嘅嘢，系默默耕耘嗰堆，但系咧。佢系舐晒嘅，即系佢默默耕耘之余咧，佢要领功嘅时候系领晒嘅。因为点解咧？佢嘅 background 真系正。因为佢屋企泰国华侨啦，以前都系颇红嘅。 我想问佢同阿爷嘅关系又点样咧？ 十分，我咪讲咗佢个家族就系喺泰国华侨时候喺海外系资助共产党搞革命。 O、okay、K， 即系同陈家庚啊。 咁假设呢个系阿爷爷阴点咗噶啦，假设啦，假设啦，好冇？ 嗱，冇阴点佢，因为点解咧？一般揾到个特首谂住俾佢做两届嘅。只不过最差环境之后要再揾人嘅话咧，唔会再揾公务员噶啦。 今年唔可以，今年不能做两届。如果2017年系直选嘅话，不能做两届。 嗰、那个筛选过直选都不能做两届。 不能做两届呢次话真 系。所以话俾你听，我讲咗啦，就算好多人觉得我系掰梁振英，或者我撑梁振英，我都讲咗啦。梁振英如果上台嘅话，因为强权噶嘛。强权意思唔系话支持度高啊，佢敢做所有其他人唔敢做嘢。所以23条啊，网络23条啊，各样敢做。我话知嚟紧。你以为依家叫最差环境啊？ 仲差都有， 仲差都有。 即系如果佢 势力自讲都够胆死添啊！ 唔系嗱，呢个我又帮 佢、我家讲得好啊，真系讲得好。 讲下说话， 系 黑社会就唔系话事，点解咧？我哋由两体对决，即系陈方新对叶柳嗰阵时咧，两边都有黑势力出嚟帮手助选嘅，但 系 两边都冇揾过嘅。 哦， 叶柳嗰阵时候我帮紧佢啦，我喺会员致富啦，只不过同西环。打个招呼，同福建派同阿蔡素嗰边打个招呼啫，跟住就有堆五颜六色、周身雕大花嗰啲出嚟啦。 福清帮啦， 福清帮 啦，台湾，所以我点讲冇人闹噶。OK， 陈太嗰边一样，但系陈太嗰边唔系自己搵嘅。喂，你要食个维稳费，唔乱嘅话点食啫？一面倒嘅，我打实你嘅，你系死梗嘅，跟住又拉晒嘅。咁阿爷就话啦，我仲俾钱你做咩？嗰班友你咪同佢讲咯，你今次做咗嘢。你犯法嘅话咧，我如果睇唔到嗰啲，我就唔拉你，已经够啦，系咪先？唔系，仲俾钱添。但系点样可以俾呢条钱呢？一定要对面都有人出嚟做嘢嘛。即系我当其时，我记得啦，应该当其时有社记未啊？两太对佢好似啱啱有。 有。 啱啱有。 成立咗一年多。 咁啊，郁文有落去站台帮陈太噶，跟住咪喺北京咪俾人冲嘅。 系。 咁啊，郁文侧边都好多大只佬顶住噶，唔系郁文俾人打咗狗仔啦。 一路有啦。 咁嗰啲人點嚟呢？英文冇揾過㗎。嗱、 okay. 呢樣嘢你當我抽下快必水啊，快必就試過有陣時同佢唔妥嘅時候就話喺度黑社會養大嘅。嗱、我先講咗，英文呢就唔係黑社會養大嘅，呢、這個、即係我聽返嚟古仔就唔係啦。只不過咁巧租間屋就係嗰間人啫。好慘嘅。即係 佢捱過㗎嘛。 捱過嘅。 捱過㗎嘛。 咁但係 佢正宗香港 人。佢喺個過程當中、人哋啲江湖人認同佢、有知識、有諗法。可以幫一把幫一把、但係到到佢出嚟搞政治嘅時候，我話俾你知，好多社團中人就勸佢唔好搞。你搞咩啫？好地地咪走去三藩市。啊，老蕭講咗啦，人哋都開 offer 俾三差嘢你。 係啊， 唔好翻嚟啦！嗰邊喂3000万港紙揸住喺三藩市夠食夠使啦，啱啱先？點解翻嚟啫？我覺得第一未了的心願，第二就係鬱敏呢種咩嚟？奇人嚟嘅，佢係天生嘅領袖同埋搞事人物。佢唔翻嚟做啲嘢嘅話咧， 佢真會死。 而佢當其時咁年青、咁有魅力，佢唔翻嚟話真係會死。 真會死嘅話， 係啊！依家你叫佢停都會死嘅。 係啊！而家仲都唔停得㗎，真係唔停得㗎一樣啫。 即係如果有啲咩契弟，好多契弟㗎，聽完我節目又跟住。打人出嚟啫，咩 can high 嗰啲咧，咁俾佢睇嗰啲咧，鬱敏睇完你真系唔好鬧啊！不過我懷疑我依家講啲嘢，佢哋都唔會打人出嚟。 Okay. 我係好 buy 鬱敏嘅，到今時今日，不過我唔會同你 friend 翻啦，黐線咁啊你！我驚你噶嘛，大佬，你諗嘢勁過我，諗嘢又闊過我，跟住你又癲過我，我唔會同你癲噶嘛，係咪先？ 收錢又多過我 啊！收錢，你夠膽咁講啊？我邊有收過啊？我咋？ 我嘅咪係咯，你冇收過咪多過你咯， 咁心而論啦。啊、如果你同即系阿黄毓民先生佢 friend 嘅话咧，佢一个好好嘅朋友， 吓、 帮到你手。 O、okay. K、 啊。但系万一佢同你反面，佢将会一个好可怕嘅敌人。 咁就唔同嘅，大佬，即系如果、即系毓民反面，佢你值得，你有资格俾佢反面得噶。喂，好似我哋呢啲成日闹佢嘅，喂，基本上系提都唔捻提啦。 呢啲都混牛， 提都冇提过。魏思杰都有少少，系先提都提。 我有啲躲嘅， 但你有啲躲啦，我呢就躲都冇噶嘛，大佬。人哋要闹嘅有知， 唔系大家唔好介意噶嘛。的唔出声啊，的今日系牙炎，佢病紧嘅。 病紧啊，的话声咧。 啊，但系佢头先有参与，我已经觉得 要开奇迹。 佢都唔系佢好激愤。 我觉得点解嚟咧，就因为顶一顶阿的嘅话声咧，啊，即系就咁简单。 所以即系郁敏咧，都系嗰句啦，小弟拜服。 即系讲翻啦，诶，讲翻啦，唔好成日咁样查下查郁敏。 但系我咁样讲嘅，即系你讲到郁敏嘅时候，又要讲下啲嘢嘅。我谂佢都好头痛嘅，其实某程度上。佢頭痛嘅原因係你而家去到呢個位置，即係去到呢個位啦。OK， 你攞住個牌， 你去咗個啱嘅方向，你繼續講啦。跟住我補充 你，你去到得翻菠蘿蛋字個牌頭。OK， 你見到嘅係你真係仲有力去再動翻支旗出嚟去搞到咁大咩？我又唔覺得係。OK， 人即係你兩次嘅分裂已經好撚， 我答你啊， 好撚大傷害。跟住 先，跟住我。 但係唯一佢仍然仲可以，你話 call 到人。等到即系 call 到人嘅话，系得佢一个，佢加埋阿达，系仲系佢有呢 减翻阿达啦，唔好意思，系唔同意。 咁啊，俾翻你讲啦，跟住。 唔系，我会觉得系点咧？以前佢可以搞得仲好，再仲啲可以整个团体出嚟，可以设计啊、人力啊，都系有人帮啊。而家嘅身边识搞呢类型嘅组织嘅人 ，sorry 冇啦。 咪俾批斗晒你已经 冇晒啦。佢只可以喺自己搞一个喺普罗里边搞一个佢自己喺。普罗里面做山寨王嘅人 ，OK， 可唔可以解大？就只系一个团体解唔解大咯？唔同人力同社计咯，社计同人力，因为有好啲计，有啲社计简单啦，全部都搞呢行嘢出身嘅，一定做得到噶。人力系起码有个大嚿 ，OK， 喂，你起码前面呢啲识整，佢整动员党派，佢唔能难力做组织。如果譬如好似一个普罗嘅话，你想去到党派嘅嗰度？我谂阿郁敏身边冇人， 冇啦，如果我哋比较翻，即系由当局者到观察，由社 计 到人力到而且唔紧要，你继续而且。 O、okay. K， 社计嘅时候就系动员组织最好嘅时候，去到人力嘅时候就系用紧光环嘅时候，都系想利用佢自己嘅影响力去绑其他人。到依家去到热血或者普罗嘅时候咧，郁敏已经知道自己个筹码系乜啦。 系咩？ 不能够做多嘢。但系唔会少咗嘢。如果今日郁敏要退嘅话咧，我话知，我今日对外讲嘅，阿达一定会系一个尊贵议员嚟。佢起码可以交翻一席。佢愿唔愿意排你第二嘅啫。所以阿达咧，你系乖乖地，就唔好好似我同马草泥咁样。 或者好似阿土咁，阿土就纯戇鳩啦，馬草嚟嘅就好勁。 中咗劉炳樂， 我盧炳樂唔關事，盧炳樂因為太多犯數。 OK， 我戇鳩地方就係我想挑戰佢，因點解我唔服佢？ 盧炳樂都係 啊，我性格就係咁，我唔服佢啫。因為你憑乜啫，大佬？我又唔係唔識諗嘢，你叫我做一個漁民，俾你點嘅話，我唔會俾你點。咁但係我話你知，到最後，就算英文搞到幾差到，佢點都交得翻值出嚟。呢一值俾邊個啫？所以咧，阿達就乖乖地，你今日聽完我節目，你想屌我，你都忍下口啦。否則嘅話咧， 爆多啲嘢 爆多啲嘢啊，或者針對你啊，睇你啲動作，跟住我又篤爆你。因點解咧？阿達，你唔夠我諗嘢快嘅。 OK、啊。 最慘嘅嘢就係我而家無欲無求嘛，我唔想搞政治，我篤爆你咪篤爆你咯，你篤爆我都係打緊工。 係咯，驚乜啫？ 屌！所以阿達，你聽下好啦，聽完就乖啲啊。至於嗰啲馬草嚟嗰啲，算吧啦，台灣我都知道有幾大鑊噶啦。 好大鑊咩？咩事啊？ 嚇、啊，冇嘢做嘅喎。食緊老本嘅啫，自己搞自己嘢嘅啫，佢、自己嘢都係自己氹自己嘅啫，自嗨 嘅 啫。 唔係，但我又同意阿貴講嘅，冇再冇分裂嘅本錢嘅。 冇啦，仲點分裂？我話知依家去睇。 而家作為一個普羅，只係自己話事，山寨王。喂，冇得分裂嘅，而家係分裂嘅，自己分裂啫嘛。 唔係，仲有嘅。咁你又問我，我覺得仲有咁樣可能。 普羅有邊個喺度啊？你答我。 鬱敏同阿達咁有冇分裂本錢？ 阿達就唔算係普羅。 阿達係冇分裂本錢嘅。 阿达系冇， 阿达身边系冇人嘅，我话俾你知点分裂啫？分裂完之后剩低阿达，你会有咩用啊？ 系啊， 冇噶啦，佢唔会嘅。我话知阿达依家系咁多个嗱，我从来唔掰灵童，因为我唔觉得自己灵童嚟噶嘛。 你唔系灵童， 我唔系嗱。第一你搞， 我谂讲呢个 唔紧要，你听我，你可能讲客观条件，你可唔可以俾我讲先？ 哦，唔、 系我主动过去求郁敏收我噶嘛？你记得，我因为讨入嚟嘅啫嘛。但系佢客观角度要捧我，咁冇计啦，所以我就唔敢驳杰斯，驳得嘅定佢话我系灵童其中一个可以。你諗下阿達，如果阿達係一個靈童嘅話，靈童有幾個特質嘅？ 係 第一，自己要夠強，佢 OK 嘅。 係 第二咧，要有多少理念嘅？嗱，馬草嚟理念就自己好勁咧，我理念就我可以超越鬱敏啦。阿土嘅理念就係我夠堅定咧，我抗戰20年啦。阿達嘅理念係咩？ 龍樂抗爭。 龍樂同我一樣，佢都係覺得可以超越佢。 係 嚇，不受。 最撚大鑊就呢樣啊嘛。 阿達嘅理念係咩？ 勇武抗爭。 戆鸠嘅，我好捻多嘢捞嘅。 哇，理念嚟啊，系啊，好系理念，你啱，你啱， 唔食啫，即系谂紧 佢嘅理念。 我哋呢个当中啦，我费事大家尴尬啦，我就唔会话因为啊人网俾份粮你过嚟做啊，黐筋嘅你份粮几钱啊？吓、包括林宇阳搵几钱，大概都知道。 两皮 唔会做嘅，屌衰嘅你，两皮点样同阿袁立明生活啊？傻你， 林宇阳大把货嘅，有钱仔嚟嘅。 吓、 老萧俾两鸡讲完。O K， 大把货咩？ 佢老豆 O K 噶。 唔系咪前唔讲，咪后我同你数数都有几多货好冇？ 唔系啊，我而家可以讲，人哋去都去零食，唔系零食嗰间养和体噶，人哋 零食系死噶， 我知 你咒 佢啊，系养和体啊，有病佢去养和体啊，睇呢样你已经知啦。我有一个我一个好有钱嘅朋友， 你黐筋，你生痔疮，我请你去养和体啊，几钱啫？ 唔系，所以咧，我听人讲咧，佢隔喺人力咧，根本上二世祖政治嚟嘅嗰啲。 同埋你谂下，啊、即系阿达如果真系同佢割裂分手，阿达身边仲有咩人咧？冇人。 嗯， 受惠咯， 连一个立法会员都冇啊。 哦， 唔系你讲人力社记都有立法会员。 做节目咯， 做节目， 文化抗共咯，咪好捻简单。喂，阿达就可以自己凭佢自己可以搵到钱啊，唔需要讲嗰啲乜嘢阿郁敏啊，佢可以靠佢个魅力可以搵到钱 ，OK， 搵到噶啦，佢应该而今日点解咁多嘢捞咧？即系起码喺出本漫画先啦，系先？ 有不值噶、哦， 系先？喂，讲真，如果佢唔系咁有形象，亦都唔会有咁多广告啦。靓煲王例如啦，系咪先？靓 煲王 有人赞助啦。 靓煲王因为跟老萧嘅时候俾人钉咗牌啫嘛，唔系都继续系老萧卖广告嘅。 唔系，抢咗靓煲王。 我知达啦，你抢咗靓煲王啫嘛，每晚落去食饭唔使钱。 起码有广告啦， 即系有饭食啦。 同埋，喂，讲真，佢真系搵到一啲人肯捐钱俾佢，肯俾钱佢啊、 嗯。 喂，大佬，我督个鼻我唔得，阿贵你都唔得。做唔到呢样嘢， 我由细到大 都当然我哋唔需要， 我都系督住个鼻嘅，唔系我真系督住。 OK， 唔系啊，佢六四嗰阵咧，佢牙刷到咧，摆街站唔筹款都有嘅。 我唔奇，我哋好多人摆街站唔筹款嘅。你 唔需要筹嘅，我摆个我 公民党摆街站系为咗筹款嘅咩？唔好傻啦！ 为咗咩啊？系俾人笑啊？ 唔系叫要有咯。 冇啊，好聽少嘛，一定要有嘅。 Oh, okay. 喂，公民黨嗰都有，個個有大狀，有律師，使鬼擺街站， 咁啊 傻啦！你班社運人俾人拉咗，仲睇佢幫唔幫啊？結果都唔幫啊，都係何俊仁幫啫嘛。即係我哋講緊以前FM 101，即係最近啊唔開名啦，因為佢想低調啲。咁啊，依家幫佢打緊嗰單官司嗰個，又係何俊仁律師行。做緊個律師就係幫即係呢個史魯頓嗰個律師，好大鑊啊！依家諗住想守行為，但係你啲律師咁惹火，點俾你守行為啫？我所以勸佢啊，唔好再用啦，自己低調啲，攞法援算數啦。 OK， 勸緊嘅。 OK， 即係所以咧，搞清楚，即係阿達同鬱敏真係冇分裂嘅本錢嘅。嗱，今日真係應該要做第三節嘅，因為大把嘢講。 OK， 咁啊，休息一陣先啦。 真係啊！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